好啦，翻嚟星期二得到第二节啦。嗱，咁啊，头先其实咧贪憎咧，咁我哋未讲完啦。因为琴晚咧，我就喺即系喺屋企嘅时候咧，就即时谂到一样嘢，就系好多人帮我写求情信啦，前乜师啦，吓几个政务司咧，包括林公公都做过政务司噶，因为唐英年要参选就辞职，咁佢做政务司啦，做咗几个月啦，咁啊加埋陈方安生啦。跟住林郑啦，即系历届嘅政务司都要帮佢求情，唐英年加埋啦，系嘛？ 系 咁多届，除咗佢本人，佢又做过政务司啦吓。咁啊，加埋黄仁龙啊，好多 仲有一个政务，仲有一个政务司冇同佢写求情信嘅。 哦，边个咧？ 肥龙啊！佢写唔到啦啩？ 好，系嗱，呢个情有可原，写唔到系肥龙。咁啊，肥龙都好惨噶啦，喺入边等紧阿煲太去陪佢。 陪佢系咪？ 系啊。 哦，组织一个赤柱大联盟。 嗱，因为咧，我哋喺度谂咧，而家有政务司喺入边咧，跟住有一个特首啦，迟下可能财政司啊。 唔系，咁啊，张锦权都系前财政司啊。 哦，系喎，佢都啊，咁啊，系喎，身兼两职喎。咁啊，仲有律政司咧，未入去咧，律政司系咪？ 系啦。 迟啲可能袁国强有份咧。 袁国强。咁啊，袁国强，我估佢唔会入去噶啦。佢通常嚟讲，一系就入医院，一系就去殡仪噶啦。 哦。 啊，抢癌啊嘛，听讲。 抢癌咩？ 系咩？ 系啊，听佢抢癌咪成日都话佢唔舒服，咪要去医院嘅。 哇，佢可能嗰啲某啲行为激烈得滞系嘛？ 所以其实佢都好恨入去揾真爱嘅， 唔知啦。佢五廿几岁嘅男人嚟讲，算 keep 得好噶啦，系嘛？ 哦，呢个当然， 个样似后生，个样算后生噶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喺度讲咧，即系呢个赤柱监狱咧，其实咧系极需要扩建，因为啊，而家越嚟越多大人物入嚟咧，系嗰个叫做咧设备上冇办法满足到呢个咁嘅需求啊，因为个 need 好紧要啊，而家好个需求好大，嚟紧可能陆续仲有其他特首入嚟嘅嘛， 肯定系炒贵咗， 系咪？ 赤柱屌你老味， 特首啦，政务司啊，阿政务司可能迟啲又有一个噶啦， 系啊，即系陈茂波啊， 个财政司啊有机会又有多个噶啦， 系啊， 陈茂波嘛，系咪？ 系啊， 咁啊加埋呢个袁国强唔知啦，跟住呢个林郑啊，喂林郑，你估佢冇做衰嘢咁多年？系嘛？唉，有时好难讲噶，突然间爆出嚟，鸡春咁话都爆出鸡仔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那个赤柱嗰个叫做咧 建筑物 容量咧系冇办法承受起呢个需求啊，因为咧，所以咧，我觉得嚟紧立法会嗰个公务小组咧要加入个讨论咧，要紧急啊，要拨款喺赤柱监狱咧系要收一座前政府总部。以防将来政府的其他高官入到去咧，一时间冇咁多位，系咪？ 喂，咁实用过起三跑喎、 啊。系啊，嗰、那个用途大啲嘛，系咪？你哋好多人等住用噶嘛。三跑嗱，我哋都讲过啦。 其实咧都啱， 可以飞就唔可以落。 系啦、 啊，系可以落唔可以起？ 我可以落唔可以起？哎呀，唔啱数啊！我成日都话啦，最紧要啱数做人，系咪？你最紧要嗰个地方将来有好大用处嘅，系咪？嚟紧咁多官要告，咁多官要坐监。 我话俾你听啊，如果真系要起嘅要拨款咧，一定通过，因为个个都为自己将来更幸福着想。 系啦，希望入边咧可以咧就有暖气，因为你知啦，冻起上嚟。做得呢啲咁嘅高官都好撚老噶嘛，個個都 游泳池， 個個都六啊歲噶啦，起碼都六啊幾歲噶啦。喺入邊咧就應該咧就有暖氣供應。 WiFi 最緊要 ，WiFi 梗係啦。 哇！你當菲律賓監獄啊，可以上網喺入邊。 喂，而家嗰啲高官入去好難講喎，你而家出境啊，行出行入點俾戴口罩添啦？ 哦，係喎、啊。哇！咁啊，如果裏面有 WiFi， 使唔使提供埋 wife 啊？老婆啊， 系咪？呢啲大陆兴嘅， 大陆啊嘛，写明提供 wife 噶嘛，免费噶嘛， 系啦，冇错， 系咪？咁啊，所以咧，公务小组咧，我觉得系刻不容缓咧，扩建呢个赤柱嘅呢个赤柱监狱咧，嗰、那个叫做前政府总部，因为咧唔系净系特首住嘅，第日系咪先？ 系啦， 即系咧，你政府咁多官员咧，系有呢个需要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呢、這个立法会议员要马上动议。 咁即系届嗰啲乜司十几名嗰啲都有 三司十二局噶嘛，全部都有机会入去嘅。嗱，麦齐光打甩咗啦，叫做平反啦，冇事啦。其他人未必噶嘛。 系啊，好彩即系麦齐光。 其他人可能打唔甩噶嘛，陈茂波可能钉硬噶嘛。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其实咁样啊，因为咧，好多时啲人咧，嗰啲高官犯法咧，就拉埋老婆，好似陈茂波咁样咧。我觉得应该里面咧整情侣座，系嘛？ 男女共酬，系嘛？ 都啱嘅。 唔好剥夺佢嗰个行房权利嘛。陈茂波都可以坐紧监都好啦，都可以同佢老婆继续行房噶嘛。即系当然佢拒绝一回事啦，或者佢希望可以带第二个女伴入去啦。咁啊，依个系另外一个情况啊。 喂，屌閪系人权嚟噶，大佬。 系咯，咁你话你曾荫权可能如果判佢超过两碌之后，我哋估错，喂，佢都可以享受依个设施喎。点解咧？当年喺门上开，佢力排众议，要喺天马南呢幅地。咁矜贵嘅一笪地攞嚟起天马栏政府总部，佢都系坐几个月啫嘛，系咪？所以而家马上动工，即刻拨款，即刻动工咧，佢有机会啊，入去坐都好啊，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新嘅设施，系咪？喺入边可能可以俾你打下士碌架啊，有得上下望啊，可能俾你炒埋股啊，吓、啊，等于 都搵翻多少？ 系啦， 啊，因为打官司蚀好多。 是令到啊入去坐监有宾至如归嘅感觉， 冇错， 系嘛，好似翻咗屋企咁样。咁你话啲人坐监咧就冇咁 down 啊，个人，即系咧你亦都会觉得哎呀冇事啊，度假啫，系咪？喂，好多人差馆即系当入边度假嘅啫嘛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依个动议，我觉得咧系可行嘅。咁我哋讲返嗰班求情信呢，嗱，曾荫权就好大帮佢求情嘅，係咪？咁全部都係啲高官啊，前高官啊，现任嘅高官就好似得一个，得个谭志源好似係咪？因为佢係做过特首办主任。 係。 咁但係我琴日睇嚟睇去啊，好似争咁啲人喎。争咁啲人咩人呢？争啲亲疏有别嘅人。梗係亲嗰啲啦，唔係疏嗰啲啦，係咪？ 疏嗰啲唔缺啊。 疏嗰啲好多喎、 啊。系啊， 佢最疏嗰啲嗱，李柱铭啊，嗰啲 何俊仁 啊，嗰啲全部都有帮佢写求情信，成十个八个、 啊。系啊，反而亲安生啊， 反而亲嗰啲冇、啊，点解咧？嗱，我睇翻边啲系亲嘅咧？正如佢一上任嘅时候，啲人就真系访问呢个民建联嘅主席叫谭耀宗啊。咁谭耀宗讲咩咧？佢话咧，唉，以前跟阿董生啊，系有辱无荣。啊、所以而家咧新特首上场，希望新人事新作风啦。跟住曾荫权就话咧系亲疏有别，系亲民建联、工联会呢班人。咁啊疏啊疏与民主党、公民党嗰啲啦，系咪？咁但系调翻转头啦，今次真系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佢最亲嗰班人，竟然冇乜人写信帮佢求情，系咪？尤其是民建联啦，有一个叫陈克勤，系以前喺入边做影印。啊、所以咧，因为有成十几万一个月就请佢去做影印，梗系再生父母啦，系咪先？ 都算有情有义噶，大佬。 咁啊系啊，因为佢喂喺你喂你本身买奶茶做影印负责 book 台食饭嘅人，而家可以有咁多钱，系嘛？可以上到位，系因为曾荫权带挈，所以呢啲叫饮水思源啊。陈克勤咧，我对佢改观啦，一个饮水思源嘅人咧，系有少少人性未泯灭嘅。即系咧，你喺波尔布特同波尔布特中间，你揾到一个咧，唔系波尔布特，系嘛？啲陈克勤就系啦， 即系你喺波尔布特、乔森、潘英石嚟中间， 系啦，龙姐中间可能有一个好少少嘅嗰个，唔知系咪红心啦？嗰个冇咁多血腥啦，双手系咪？ 唔系红心，系韩桑林。 啊，韩桑林啊，仲好多啊，一时间记唔起咁多名啦，嗰度吓。嗱，咁我哋睇翻呢个叫做咧，成个民建联得一个人帮佢写求情信，就系呢个陈克勤啦。咁其他咧，工联会咧，阿郑耀堂咧冇讲，冇帮佢写求情信，系嘛？咁啊，嗰个梁爱诗咧，好似都冇。阿梁爱诗，大家可能冇乜两句啦。 黄仁龙有啊， 得一个黄仁龙咯， 都唔知嘅。譬如好似即系都算有情有义噶啦，起码就系嗰个唐英年都有写。 我唐英年有，咁佢系佢拍档嚟噶嘛，好拍档嚟噶嘛。 即系唔会因为我而家失势，我冇特首做啊，你啊而家坐监啊，同嗱都撑你啫，起码都。 哦，咁啊，唐英年系有嘅，咁啊。我哋睇翻就最紧要嗰几个政党啦，乡事派啦，系嘛？当年都好亲噶嘛，系嘛？乡事派好似冇写喎， 唔系又其实真系冇写，因为其实起楼你全部有份噶嘛。 系啊，起楼大家都记得啦，系嘛？ 啊，大佬咁柒嘅吓口号，屌你老母都夺得到啊！ 唔系啊，因为咧嗰个年代咧嗰啲古惑仔咧先要讲起楼噶嘛，系嘛？你正常人或者叫做良家妇女都唔讲呢啲说话噶嘛，咁啊曾荫权就系代表嗰个年代嗰啲人啦，系嘛，所以谂到呢啲咁嘅口号，系嘛，你反而见到嗰啲要，我见唐英年去讲起楼咧，都好生硬嘅，佢唔系讲开嗰啲说话嘅人嚟噶嘛，胡苏曾都系噶， 你外国翻嚟好受过西方教育嘅人，点会讲呢啲说话咧？系咪呢啲系古惑仔？食完饭夜晚宵打边炉宵夜之后，喂，翻屋企啦，起楼啦，咁样系嘛？ 系啦，冇错， 即系要走啊，要撇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曾荫权，我哋差唔多啦，系嘛？咁人情冷暖一定系嘅，香尤其是香港一个建制咧，你亲到佢，你上台嘅时候，啊，曾荫权咪好特首咯？曾荫权民望试过系最高嗰个嚟噶，系嘛？但系咧卸任咧就系、是、最低嗰个嚟噶啦，仲低过梁振英好似。 但系咁讲，又要记住点解所谓嗰班亲嘅人唔会俾佢，唔会俾求诚信咧？大佬。你喺嗰班 都系梁振英系嘛？ 你喺嗰班友嘅心目中，你系港英余孽嚟噶，而嗰班土共点会同你啱啊？嗰阵时 唔关事， 系局主支持你啫嘛。 唉，冇土唔土共吓，全部都为利益而结合。 系 系咪你啊？但系到你有难嗰阵时，就冇朋友讲噶啦。 唉，即系所以咪话唔关冇关系咯，好简单啫嘛。梁振英而家黐出埋嚟系陀衰家，屌你老尾老虎都唔认啦，即刻。 董建华唔系港英余孽咧， 系啊， 佢一落台第一个出嚟攻击系咪谭哥谭耀宗？ 谭耀宗啦， 系咪有辱无荣？ 有辱无荣， 系 嗰啲即系唔关。 所以咧唔关事嘅，唔关讲唔港英余孽。 只不过因为卖得啰柚俾共产党嘅，都已经唔系好人嚟噶啦。咁你既然佢都唔系好人嚟嘅，屌你谂就预咗佢做得出咯。即系唔好似话老萧咁，屌好捻难转态啊！屌几捻核突都有啦。 系 又唔关老萧事？ 唔系即系我觉得佢比较。纯真啲 系啦，非常 有童真。 即系咧，老实讲啦，如果共产党要转态嘅，佢可以打俾新鸿基国事兄弟。我要你听日九点钟啊，十点钟开始，要将新鸿基由现价怼到落九十蚊，跟住中午十二点半打个电话俾我，要你下昼由九十蚊扫翻上百二蚊。扫完之后咧，点啊？主席究竟系咩一回事啊？冇，我只在考下你嘅忠诚度啫。哦，你都几忠诚，咁啊得噶啦。咁系咪玩柒你啊？系，咁咪如何啊？ 咁啊唔见几廿亿噶啦。 哦，冇所谓啊！而家玩柒你，你系咪唔愿意啊？我唔系，非常之愿意。主席，你有兴趣玩多嗰日啦。 系啊， 唔会噶，佢哋唔捻要面噶。喂，如果要面，嗰个千亿身家嘅郑家纯唔使着嗰件橙色衫出嚟啦，系咪啊？ 屌你何 柱国，何柱国冇咁多，何柱国冇咁多钱。一百几廿亿有嘅，喂何柱国已经系做到最核突嗰个嚟嘅，哇你睇佢面色好差，我好似即系睇落去以为佢就钉啊个样，佢块面咧系发黑嘅，成块面都啊唔知系特登去加勒比去度假啦，定系点样啦？总之块面好黑啦，面色好差，我觉得何柱国可能得翻三个月命啫。但系咧，人哋话咧，如果真嘅话咧，叫人之将死，其言也恶。你睇佢几捻扑街讲嘢，系咪？又话唔捻信政纲，又话从来都唔听人政纲，屌你老尾啊！真系。 佢支持唐唐嗰阵时又唔系咁讲 嘅。佢话睇人哋政纲好嘛？讲真啦，政纲嘅嘢边捻度可信嘅？所有政纲都系呃鸠人嘅，写出嚟就做得到嘅啦咩？特朗普嘅政纲够写到天花龙凤咯，系咪做得到先得噶？ 其实个基本上其实咩都基于个人，你个人嘅脉络由你一路开始一路上嚟，你个人系有一个一致性， 系啊， 系嘛？ 系 我哋乜嘢都系睇个人个性格造成一啲决定咯。 系好多人系唔识睇人嘅，所以咧， 即系养狼狗咬春。 所以而家有啲即系而家嗰啲泛民系嘛，又话要提名胡官啊，咁啊，跟住有机会讲到话胡苏贞可能系危乎。照计咧，嗱，因为我其实都冇乜点担心胡苏贞入唔入到集嘅， 实入到。 如果佢入唔到集嘅话，即系咧，佢都冇办法，连建制都攬唔到百零票，佢点样反胜咧？点样出现一个奇迹咧？好难嘅，就泛民投晒你嗰边一坚决。唔俾你就输噶啦，系咪啊？中间可能有走几十票游离票，但系嗰边都有成七百票噶嘛，七百几百票噶嘛，系咪啊？所以如果你胡苏贞系冇办法攞到，即系点讲啊？连嗰啲人流出嚟俾你都冇嘅，你老实讲，你要唔要泛民票都多余啦。即系呢个系我咁谂啊。所以咧，佢入唔入到集我系唔担心嘅。而家最大问题就系咧，有几多人会转态过去俾呢个胡苏贞？你要睇翻啦，因为咧佢哋嗰边林郑月娥或者讲中联办咧，其实部署紧就系要拖低你胡苏贞嘅民望。而家拖唔到啦，咪揾一个人同你民望差唔多，同你 争分咯。 而家咪变咗呢个胡官啦， 系咪嚟拆？ 当嗰日 唔系界票，系拆票。 林郑 啊，唔系唔系，嗰日叫林作啊，都系林啊，姓林，唉，我而家都唔系好中意个姓，真系，唉，林作帮呢个胡苏贞拍嗰条片入搭地铁，我已经觉得有种强烈嘅， 唔系同胡苏贞， 啊胡官， 胡官 帮胡官系拍嗰条片，我已经系有十分之唔好嘅预兆，觉得。唔妥啦，真系唔妥啦！ 一个中联办嘅人， 佢白林作系百分百中联办嘅人，所以咧，即系佢一出现喺胡官身边咧，胡官嗰个身份就即系令人好怀疑啦，系咪？咁你话咧，佢喺小圈子里面攞唔攞到胡苏贞嘅票咧？未必攞到，但系佢喺民望上面就分咗你胡苏贞一半嘅。 即系其实好简单啦，而家你两个一齐入闸。老蕭呢樣嘢就講真嘅，應該咧就俾葉劉入去，就分阿林鄭嘅票。而家你咧所謂三百家咧，就想辦法令到佢兩個都入閘。一入閘嘅時候，胡蘇貞佢已經做佢嘅民望工程做盡咗噶啦，佢唔會再升， 係冇得再上 嘅 而家。 真係因為佢冇其他嘢可以做到嘛。當你胡國興而家入咗嘅時候，胡國興同佢拆10%。 哦，咁玩完啦。 咁啊，跟住林鄭，因為咧而家葉劉入唔到去，佢得幾個嘅啫。咁啊，入到去嘅时候，佢嘅票，因为大家两个阵营啦，佢嘅票就分咗俾林郑。咁林郑 楼嘅票咧，本来支持二楼嘅咧，就会翻去归队去林郑嗰度。 系啦， 因为佢唔敢撑你呢个曾俊华。 咁佢嗱，譬如一个七个百分点，来回系14%，你呢度就10%拆走咗，加埋咧就二十来回啊嘛，二十加14，34。 34系啊， 即系换句说话，你而家呢个胡苏贞系冇能力，冇办法 领先唔到30几， 领先唔到30几，即使话你打成平手，人哋可以振振有词，就系、是、支持系林郑， 系即系讲得出，就算上面人哋要决定最后集 都差唔到几点， 我两个差唔多，因为我呢个多选委支持啊，就俾林郑啦。 系啦，如果你话你要带出嘅话，只有胡官而家弃选 系。 呢、這个先是最现实的，即系我哋讲一个政治现实。 但个问题，胡官退选系咪政治？系咪呢个现实呢？ 啊，应该唔系政治现实啦，因为咧初佢旧年出嚟参选就话，如果到时如果真系戒到佢票咧，佢会退选。佢讲过嘅，不过咧而家已经忘记咗啦，因为见胡官杀得兴起，哇！佢好似当自己有得赢咁样去跑法嘅，即系一个人咧，好似跑马一样嘅，有啲马咧冇机会嘅，佢系狂放。佢当咗输嚟跑咧，啊调翻转头俾佢放甩咗，佢赢唔到，不过扰乱咗你步速， 冇错， 冲上嚟应该靠后上嗰只马咧上唔切， 就乱咗啦， 乱咗打乱咗后边嘅后上马嘅部署，就本来赢嗰匹就变咗输，输嗰匹变咗赢，佢咧都系跑第三嘅啫，佢入唔到 Q 嘅，但系咧佢就打乱晒所有步速啦，因为胡官有机会系做紧呢个角色，咁你见我见一见嗰个林作一出现咧，其实当时十分之唔舒服，即系希望咧，系即系点讲啊？呢、這个世界好难讲嘅，人算不如天算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但系出现咗一个解票党出嚟，嗰啲叫做白票党，系 嗰个不足为患嘅。而家你睇翻转头， 其实咧不足为患系而家，但系咧佢哋造成嘅效果就系咧，令到有啲泛民嘅选委，嗰三百家选委觉得，哎呀唔系，俾咗曾俊华好似系有罪咁样，好似去帮咗个 evil 咁样，因为佢哋嘅解读，佢哋嘅出嚟俾出外界信息， 就系 Annie 思维。A B C 唔系啊，佢哋俾出嚟外界信息咧，呢个胡苏贞先系 evil 嘛，即系佢哋出嚟唱嘅嘢啊，林郑系 angel 嚟噶嘛，系咪不断喺度拆紧胡苏嘅票噶嘛，咁令到有啲泛民 系双轨拍门嘅局， 佢哋令到泛民有啲人唔敢提名呢个胡苏贞啊嘛，当然胡苏贞够唔够票入闸咧，我觉得够票嘅，问题到最后民望，如果冇办法，头先我哋都食饭都开会啦，如果你唔能够弹甩林郑月娥咧。是最终上面未必拍板俾你， 你起码弹粒15%以上。 系啦，如果唔系唔明显，如果你10%-8%咧，佢可以话有误差嘅。 因为你其实你睇翻啲调查咧，就系话佢两个林郑对胡苏单对单咧就冇得跑嘅。 系， 但一沟就三个女就唔系噶啦。 系啦， 而家就系咁嘅情况。 所以赞阿老萧放 叶柳 入去，系呢个系。英明嘅， 唔系当时我哋都主张要俾叶柳入去嘅，因为佢一定会追住林郑嚟打噶嘛。 唔系我第一次都讲啦，就应该放嗰三个高官入去，等佢哋自己咬。 系， 我话知你边个赢啦。 咁而家好明显嘅势咧，即系如果你话 叶柳一定大镬噶啦，而家就 咪叶柳就冇得入去噶啦，佢仲喊晒喊苦喊忽啦，又话咧终于明白点解人哋要占中啦，乜你而家先明白噶？ 哇！你嘅政治队伍好差喎，你读个史丹福嘅喎，系嘛？你喂系咪俾钱人哋代你上堂啊？究竟 又系500蚊买翻嚟？ 吓、啊，唔系佢真系史丹福噶，唔系500噶，你镬使好多噶。问题你系咪500蚊一日叫啲鬼妹帮你上堂啊？吓、啊？定系叫啲唐人街揾阿婶帮你代理，帮你代货啊！大家都系婶认唔到嘅鬼佬， 冇错冇错， 揾个60岁嘅老女去认唔到你，系咪扫把头噶嘛？啊！真系我好怀疑佢史丹福嗰啲学历吓、啊，因为嗰个政治判断竟然咁差，到而家先知道人哋点解要占中嘅，系咪先？屌你！你哋咁扑街，你哋而家终于感受到啦，系嘛？系未迟嘅，你先66岁，唉，仲有好耐日子，系咪先？可能你100岁都唔死，系嘛？你可以感受多30几年。咁我哋睇翻咧，呢、這个胡须争咧，其实系咪真系输硬咧？嗱，你觉得你头先就话想讲下佢有啲咩危机啦？吓，胡须争。 嗱，我头先举一个例咧，就系话，你见啲人打保龄球咧， 系 打到美局嗰几个波啊，都已经输紧啦，唔够分，你仲要放佢突然间打几个传中俾你睇嘅？ 哦，系。 因为你冇晒压力噶嘛，咁自然就表现得好噶啦。咁而家边个最冇压力呢？3个人就系、是、胡国兴。 胡国兴， 到时咧佢真系挥洒自如啊！佢同埋佢嗰啲咁嘅政纲系可以任讲噶。 哦，系啊，佢咁冇 佢绝对佢绝对 自己赢到噶嘛， 佢绝对近泛民过胡苏争。 系， 因为佢讲啫嘛， 佢主要就靠胡苏争喺泛民嘅得票啫嘛。 佢未必使查嘅，而系话佢根本就系、是。佢讲系冇包袱噶嘛，佢完全系， 而且冇成本，所以 我都我大胆啲讲咧，就系话如果你真系有电视辩论啊，或者成咧，随时喺3个人里边表现最好系胡国兴， 系可以咁讲。 呢、這个亦都系事实嚟嘅，因为胡苏争口齿唔伶俐， 系 一个咧林郑习惯高位，我俾面色人睇，你听号令嘅啫，我点样会口 齿？佢俾人执多2针咧，佢就发火噶啦。 系啦， 跟住佢 同呢啲 sales 嗱，同呢啲 sales 又唔同啦。啊 ，Tony 哥呢啲 sales 啊 ，talk sales 嗱，讲咩都得，做法官嘅口才都应该 OK 嘅，窒人啊！你睇下审案嘅时候， 佢识窒人，佢识窒人嘅胡法官。 唔系佢最中意冇晒心理压力咧，个表现系唔同的。 其实唔系讲净系打保龄球嘅，跑马都系。头先我都讲咯，好多时候啲大赛咧，你个个觉得嗰只系电套嚟嘅，哎呀不足为患，哇放下俾佢放断嘅。系嘛？你跑顺咗唔知噶嘛？因为后边有意外都有机会。当然啦，呢啲小圈子就唔会有意外嘅。胡副官唔会俾佢突然间放甩咗嘅，系冇可能嘅。问题 佢喐到个民， 佢最大机会就系佢放唔甩之余咧，扰乱咗个步骤，即系嗰个步速等于民望，令到咧大家佢嘅民望拉近咗，而且佢系占，佢就虽然系最少，但系本来佢嗰啲民望可能系支持胡苏争嘅，就去咗佢嗰度，咁令到胡苏争个优势咧变得好少。哦。50-40，差唔多啫，唔系争好远啦，系咪？咁样就大镬啦。 咁就麻烦啦，因为到时佢可以攞住个选委嘅数目啦，选委都系民意嚟嘅，代表各界嘅，你唔可以当佢唔系嘅。 系啊。 再加上咧，而家有啲有好多古灵精怪嘅调查噶嘛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你睇下早上个礼拜已经话咩争3%？ 系啊，民建联做嗰个咩管治嘅，唔知管治能力 吓嗰类啊争嗱，你就会有好多啲古灵精怪嘅，到时真系整份报告嘅时候，佢整呢啲上去， 系 沟探佢， 系 咁然后咧，你其他嗰啲 佢整多几份报告啊，佢等于好似嗰啲叫做咧，嗰啲好似啲股票嗰啲大行报告，哦，有2间行唱探你，我咪揾3间行唱好，诶、哎，咁啊变咗啲人唱好你啦，一样啫嘛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嗰个形势其实就有啲暗涌嘅。不过咁，另外一方面咧，就嗰个汤家华就出嚟出口述啦，就系黄光啊、放风啊，话呢个胡苏争有黑材料啊。你老实讲啊，大家都心照啦，有黑材料放烂咗出嚟啦。 冇错， 呢个黑材料好明显就喺把口。 佢得唯一系啊，佢得个唯一嘅对手，佢而家唔放你，就砸你又唔捻到。 系啦。佢而家系特登讲嘢出嚟就砸你嘅啫，呢个绝对系呃鸠人，绝对系出口术。 所以 但系咧，田北俊又翻嚟出口术咯，你口术我咪又口术咯，系咪？田北俊出嚟讲咩啊？话而家林郑里面嘅选委啊，起码100票啊会倒戈啊！喂，老实讲啊，林郑而家嗰边要捉鬼噶啦，开始 冇错啦， 可能唔止100票啊， 做啲更加人憎，屌你老味，即系好似屌你 恐吓， 恐吓 系啦， 吓亦都睇到嘅。你话所有嘅铁票，佢而家支持你唔转态咩？乡议局林 乡一个乡议局 一个政协里面，你估里面有几多人转态啊？捆绑投俾你系一中联办落咗嚟，唔方便系嘛？ 你唔好讲乜嘢，上届啊，阿六八九啲人口头话俾你听会投佢有650 嘅， 结果咪有七百几 嘅， 唔系喎，你唔好咁谂喎。做听节目，我哋啲烧粉讲明个老萧话，屌你老咩？你一路投票嘅时候，屌你老咩？你虽然话不记名，又睇住你顺序系咁抌落，都估到你边一个啊？屌你老咩？反艇喎、 啊！嗱，咁我依样嘢咧，我要教嗰啲选委啦。如果有选委或者佢哋有朋友听到我哋节目咧，我要教佢。呢条桥咧就唔系我学翻嚟嘅，系即系咧唔系我发明嘅，系我都系睇电视学翻嚟啫。教我个叫叶继欢。嗱，咁叶继欢当年佢哋点样去打劫呢？佢哋就会买万能胶，黐喺自己嘅手指上面， 查一浸， 十只手指头查晒一浸，佢干咗之后咧就显示唔到指纹噶啦。所以咧，你哋投票前一刻咧，你就查晒十只手指，咁啊放心啦，就绝对咧冇办法查到嗰张指纹嘅。 呢、這个一了百了，但系咧老萧你咁样讲。佢點票係倒出嚟㗎嘛，一倒散晒㗎啦嘛。 你跟唔到 啊。大佬。 你唔係我逐張逐張㗎嘛。 係啊，所以我咪話囉。好多嘢。 唔到㗎，你冇俾人恐嚇到。 好多嘢唔能夠你主觀願望，希望你自己想得到呢個結果，而你就作任何理由去支持你呢個結果嘅。 嗱，所以呢呢、這個葉繼歡嘅教嘅投票大法呢係一定 work 嘅，放心。 系啦， 咁 剔除咗疑虑， 剔除咗大家疑虑，惊俾人查到手指纹啊，或者嗰啲次序系唔会啊，次序一定调乱，因为佢倒出嚟噶嘛。 系啦， 睇个监票都知啊，阿萧生冇睇过人哋监票，知道啊。我哋一睇就知，一个箱系咁倒出嚟嘛，嗰啲人唔会同你逐张逐张成份攞嘛，一倒就倒晒出嚟，仲要沟到乱晒龙噶，吓、啊，所以放心啦，跟唔到次序嘅。咁啊，而且你哋学咗叶继欢嗰招之后咧，绝对冇手指纹 check， 你放心。放一萬個心，系嘛？到時倒曬票過去，胡蘇丹都冇問題。到時林鄭撲街啊，提名俾你400票，得翻300票嘅選出嚟，咁啊好啦，好撚過癮。 係因為而家你 唔係上年唐唐咪係咁咯， 係咯。 唔係你而家你咁強勢都好啦，你而家林鄭都未有本事有600票，如果唔係已經公布咗啦。 因為攞唔到600嘅提名。 所以你而家仲 佢仲未攞到， 系啊，所以而家仲未公布。如果一攞咗600嘅，你其实个个听 order， 真系听你 order 嘅。一开始话开始支持提名嘅时候，你已经摆咗嘅，我已经一炮过攞晒摆咗出嚟啦。 你讲到政治局支持林郑，喂，800票都要啦，提名系嘛？除咗泛民之外，应该全部提名你噶嘛？ 系啦， 你都攞唔晒嘅。喂，老实讲，600个提名都冇，即系冇咯，好明显。到投暗票，你估有冇啊？ 连 票都唔俾你，何况暗票？ 连王光亚呢啲啊，已经半退休啦，屌你老尾都要出嚟啊，扮晒嘢啊，揾啊呢个我哋最厉害、最接近呢个中央嘅泛民汤家骅， 仲系泛民 啊？咁佢自己话系啊嘛，咁我唔能够，泛民系自称嘅啫嘛。 唔系佢唔系自称啊，佢系自称中间路线噶嘛。 佢俾人收购咗啦。嗱，咁我哋， 但佢，喂，但佢成日话，即系根据啲线人讲话咧，就有呢个胡须增加材料喎。 哦， 吓、啊，咁、那個、如果佢咁样讲，咁其实佢系讲错咗嘅。我而家系俾黄光眼吉捻住个啰柚啊，吴家产佢揸住我11嗰个黑材料啊嘛。其实佢讲佢自己。 今日刘义强出嚟讲咗啦，话黄光眼冇讲到嗰啲嘢啊嘛。 系啊， 好，喂，系第二个讲啊，唔出奇啊，刘义强讲嘅。 系啊， 刘义强嗰啲捆绑投票咗俾林郑嘅，喂， 都讲呢句。 系啊，喂，這個、呢个咧系一个 potential， 呢个叫做咧。 背叛者 冇错啦， 所以背叛者 啫， 我由头到尾讲利益嘅啫嘛。喺大陆即系乡事派未必有生意，我就靠香港霸翻嚟啲地，不过系几百年霸咗翻嚟，屌你老尾就我就做恶霸。而家边个俾着数我？你好简单啫嘛，你林郑当年啊，屌你老尾就去搞我，咁啊卒之搞唔到咩出样。而家胡须曾嘅政纲系乜嘢啊？啊，丁屋同埋公屋居屋一齐搞， 即系咧窃听风云嗰个六国集团丁屋大厦系嘛，一栋栋，到时咧就一栋一千个丁， 你有一个男丁，你就分一层楼，连起嘅都唔使。 喂，但系有问题，咁嗰啲霸宗地嗰啲冇生意做？ 喂， 咁啊， 啲大财团咧，咪即系嗰啲大恶霸就未必有生意做，呢个就未知道。但系成个。 所有嘅鄉事牌，只要有男丁，你仲要賣個丁權都係賣幾十萬啫。你唔係你攞個丁權出嚟，係咪啊？我就俾一層樓你。 咁但係嗰啲鄉事派嗰啲咧，就係負責收丁嗰啲人嚟。唔係 嗰啲，嗰啲好大鑊㗎。 係啊， 嚇！僭建 又佢賺少咗啲。 係啊，僭建又解決咗嗱，即係炒建咗僭建，成棟 所以咧，唔係絕對有利。 好難講，呢個好難。 好難講㗎。嗱，有啲人有利，有啲人冇利。 嗱，亦都調翻轉。只要我哋嘅胡蘇曾學大陸一樣，嗱、那個商場嘅經營權啊，而家起咗呢度，呢個商場經營權咧就判咗俾你做，好過你做犯法嘢霸中地啊，係咪？好啦，跟住嗰個停車場又判咗俾你做，個會所又你，即係個大業主就係你哋。 喂，你講得咁完美，咁啊朱凱迪以後做咩啊？ 朱海迪佢等 DQ 噶啦， 系佢冇份啊。不过咧，下一次唔使选噶啦，翻去八乡耕田得噶啦。 系啦， 而家好多网友已经讲咗啦，朱海迪你哋成班众志，包括埋人力，包括社企，你哋全部跟朱海迪翻去八乡耕田啦。下一届一定唔会投你噶啦，系叫做咧，而家啲人攞翻支持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口号啊，一票不投人社治，人力社民连自决，系一蚊都唔捐俾你人社治。 我而家亦都话俾你听啊，我讲认真嘅。我住我楼上嗰个阿姐70岁嘅两公婆，我成日游行示威见到佢，成日同我打招呼。佢当时选呢、這个选呢个立法局嘅时候，阿杨岳桥出嚟选，同梁天琦啊嗰啲一齐出嚟选，佢哋系派传单。 边个派先？ 杨岳桥 啊。哦。 跟住 我以为汪梁天琦 选立法选立法局嘅时候，上一次范国威唔够票，佢两公婆吹行晒，就喺街边嗰度话帮佢拉票。佢今日同我讲啊，今朝早同我讲，佢话唔该啊，如果阿长毛佢哋咁样搞，打散晒，屌你老尾，泛民都一个我都唔支持啦，呢300家冇用啊，70几岁，佢头脑清晰过你啦。 系而家系佢哋当局者迷啫，即系咧，佢哋好多嘢都站唔住脚，就系咧，佢哋成日都话要。要睇民意，成日都话咧要去领导民意。喂，而家领导唔到个民意，咁你系咪应该听下民意咧？又唔系，领导唔到佢就话呢啲唔系民意。咁老实 讲，你哋嘅原则， 你哋自己搬龙门啫嘛。 系啊，你僭建，你由头到尾话无忘初衷，你无忘初衷系三北政策啊嘛，而唔系呢个公民提名啊嘛。 唔系， 而家唔系公民提名，而系公民推荐啫嘛。 而家个问题就系你参加得呢个选委选举，就已经唔系当初嗰个 唔系嗰个初衷噶啦，而家变咗另外一个初衷 啦。 好啦，你仲有一句讲。你黄浩明话出嚟负全责，你揾乜撚嘢负全责啊？ 喺呢度讲咗好多次 了，呢个佢负唔到噶啦。嗱咁样啦，今节嘅时间差唔多，咁我哋咧其实就要下一节翻嚟咧就再讲啦。咁啊要转转话题啦，因为讲啲好 heat 嘅话题，讲楼啊，系梁姓嗰只， 系啦，楼有楼本位讲楼。 好，下一节翻嚟。